哦，小龙弟兄姊妹。王东这里可能需要帮忙一下，他又在这里情况。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我大概现在是7:50啊，对不起，6:50。我这里有一些比较一些重要事情要先交代，交代。还没有到，我会跟你说。好，我们现在有一些重要事情要交代，跟兄姐妹稍微交代清楚。过后我们会有一个小休。小说过我们再回来，我们继续上。我们今天安排在9:30结束，但是如果可以早一些，我们就早一些回去，但是不会很早。OK， 好，尽量。好，信心真为辩，你们注意一下这题目，这个辩呢是辩论的辩，所以这个是 debating，debate。这个是 debate， 信心真为辩，这个是 debate。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辩，这个分辨的辩，我们还是处于一种的去讨论有关这个信心的课题。所以现在搞清楚，我们现在是处于我们今天上这课信心真为辩呢，这个是第一集。那第一集这方面的话呢，我只能够说可能第一集就没有办法上完，因为我有四件事情要跟你们交代。第一件事情，这个范围太广了，信心的课题这范围太广，也很广也很深，很广也很深。所以你要我在这短时间里面教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会很吃力，我也很辛苦，因为这方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它比悔改真义更加难教。因为信心为什么这么难，是因为它是一个无形很抽象的，你可以说它是有形，但是它其实是无形。你说它无形，它其实是有形，它不像悔改你可以看到一些果子出来，这个是很隐藏在里面的，一般我们很难去懂得怎么样去看清楚看得准确。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管吗？不可能不管，不要说不要去管，如果不要去管的话呢，那我们就对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几乎认识的非常非常皮毛。所以第一件事情要交代，这个范围很广也很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到去慢慢探讨。所以我们今天上这三天，我们上信心真为辩的第一集，我们下次会再继续延伸第一集。上完第一集我们才能够进入第二集，上完第二集过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去分辨。所以现在我们处于这个讨论这个课题，是去辩论，还没有到那个分辨能力，还不能够discern。好，第二是它比悔改论更加难去理解。所以第三呢，这个课程的大意带给你们知道一下，做老师做讲师必须要给你们知道，这三天的课程我们只能够先讨论两个有关虚假的信心。你看我在悔改的那个课程，我可以给你们讨论很多种悔改，虚假的悔改，假的悔改，但是在这个信心的课题只能够讨论两种虚伪的悔改。然后过后我们进入这个信心的定义，有没有办法进入信心那种的它的要素，它的原则是什么，没有办法进入，因为太多事情，只能够定义成为一个结束，就是 definition。 到最后我们能够理出一个定义，我们就能够把这三天课程讲完。你说上了为什么这么少，我告诉你们，我说这个很难，所以我如果很仓促的跟大家学的话，可能大家还没有办法搞清楚，我宁可慢慢来学。因为现在我们不是要赶着毕业，我们现在不是你们不是神学生，是要赶着一毕业拿学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可以吗？好，这三天的这个课程的大意。然后最后这个呢是相当严肃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 我不知道当中你们上了今天或者明天或者第三天，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再来，为什么呢？有可能你们认为牧师信耶稣就信耶稣，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我们不是搞学术的，我们只是要知道信耶稣就好了。那如果你是这样认为，我告诉你，你会回去在我背后，但你在家了哈，然后你会咒骂我，然后你明天不来上课，你会很恨我。你说我信耶稣这么多年，你可以说我是假的信耶稣吗？我说有可能。我给你知道，这本圣经多少本书？ 多少 本书？ 66本书， 六十六本书。如果信耶稣这么简单，我信耶稣上天堂，需要用66本书来写吗？需要吗？你知道这个信心的课题在这里还多过悔改的课题，而且虚伪的信心多过真的信心。你们好好去查考，我没有办法讲，只能讲两种。所以如果神知道是说信心，我们信耶稣上天堂一了百了 everything full stop 搞定，我们就可以上天堂，这么简单的话，不需要这么多本书，半本书就好，一页就好了哈。信耶稣上天堂，你要不要信？信，好，哈利路亚，上天堂了，这么简单。可能一个人信主几十年，不知道自己是没有信耶稣。那我说可能你们会很反击呢，我们很单纯的，我的信心很单纯的，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你知道什么叫单纯的信心吗？我还不能够进入什么叫做小的信心、大的信心。什么叫做单纯的信心？我先告诉你们，单纯的信心就是他对圣经熟悉的不得了，他长期累月攥在神的话语，他很认真学习神的话，以致他能够单纯的信心，像亚伯拉罕这种信心，把以撒献上，这种叫单纯的信心。我们能够到那个地步吗？我说我的奶奶我的爷爷他们不懂的，他们知识水平没有这么高，所以他们只是这样皮毛相信就好了。那天堂他要去吗？他要去，那我皮毛相信就好了，可以这么简单吗？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不懂得治的，那你是说神的话也是死的了，对吗？好好去想，神知道每个人的需要，所以你要信耶稣，真的是信耶稣吗？好，我是说，有可能你们有些人今天听了一半的话，你听不下去。好，我不会勉强。如果你觉得我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可以离开。如果你认为我在这里教的是异端的邪说，你可以离开。我要你好好去思考，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信心。因为这个是有关我们的灵魂。好，我把这四件事情交代清楚。好，现在我来谈两件很关键的事情。 我们会有个 test 有 test。 好，两件很关键的事情。 要 这样， 没有没找到，今天看过。 Two cool shirts issue。 我们现在要在哪个 page？ 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 page。好，两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从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有这最近的几个世纪以来，从大概14、15、16世纪开始，尤其是从14世纪开始的话，有这种的势力，这种运动不断的冲击着整个教会，尤其是基督徒，就是这种我们叫做 easy中文叫做轻信 ，easy believism， 就是你相信的程度是轻信，就是很简单的。那这种呢，不断的在攻击基督徒，冲击的教会， 牧羊人就是要捍卫真理，现在要搞吧。所以如果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哦，我信耶稣上天堂就好，这么简单，这种就是亲信主义在攻击着教会，明白吗？所以两件很关键，是第一件事，是个很关键的事情，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亲信主义。就是对信耶稣来说是很简单的，哦，我不要这么复杂的，牧师，我圣经说信耶稣上天堂，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了，我就相信就好，我就上天堂，就是这么简单，那就亲信主义。有多少人受这种影响？甚至有些牧师传道还不知道自己讲这些道，来到教导牧羊群羊，使他们堕入这种的亲信主义，就不断的攻击着会友。好，这个是第一件关键事情。第二关键的事情，这有关我们的灵魂。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而且这个灵魂是不灭的，因为是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这个灵魂一定要有一个方向，他是去永生的道路，还是他是去永死的道路，这个很关键，不要开玩笑。我今天讲完课，我明天还在，我还活着吗？我不知道。你现在跟哥，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必须要想想，我今天活在世界上，我明天还能够活着吗？我今天告诉你们，不是说，哦，我们不要想这些很消极的，这个不好的，牧师，你为什么常给我们这些消极的思想？这种是消极吗？这个不是消极。我知道我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天活在世上，我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明白吗？这个其实是一个积极的，是很正面很积极的跟基督徒的观念。这种的观念是心理辅导学在影响我们，哦，你不要这样想，要对明天有盼望。还听过一首歌吗？流行歌曲明天会更好，你没有听过明天会更好。所以这种就是不断的影响基督徒有关灵魂，我下一刻我在哪里， 我知道吗？谁能够保证他可以活下去下多一个小时？没有人可以知道。我能够活着，我就好好想我的灵魂，我的归属在哪里？ Where am I going? 我要去哪里？小朋友们，青少年们，不要认为我们还年轻，我不会这么早死。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没有人知道。第一，清新主义攻击教会；第二，人的灵魂，人的灵魂，不要开玩笑，这是人灵魂的事情。好，交代两件事情。好，我们现在来看三个提醒 ，three reminder。因为这个我不是带着那个 wireless 麦克风，所以这个会有时候有声音没有声音，所以你们大家彼此包容一下哈。好 ，three reminder。好，现在请打。好，我刚才忘了哈，你们每一张桌子。现在你们安排好，谁要第一个、第二个、第三、第四，你们排一个号码。因为呢，接下去我们会轮流，每张桌子呢，轮流会来念经文，还祷告什么。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安排来，你们给你们三十秒，赶快选一二三四，谁是第一，谁第二，第三，第四。好，来，选好了哈，三十秒到啊！现在不是选美了啊！不是选俊男美女。好，我们现在要翻开来，请大家翻开 Children, I say bring a Bible, 你没有带圣经来？好，我们这次还是有考试，所以还有考试，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拿课程证书必须就要经过考试。那出席证书呢，刚才王东弟兄已经跟我们报告了，出席证书如果你出席三次你签到，不是打勾签到，我们就发给你。但是如果你有突发事情，不是 plan emergency, 不是计划好的突发事情啊， 是突然间发生事情，你要必须跟房东交代清楚，然后你必须要补课，补课过后你要签到，然后我们才可以发给你出席证书。所以还是跟上次一样，但是我们这次比较严谨看待，我们不随意发课程跟出席证书。好，来，我们请翻开一些第，我们有三个 reminder 哈，第一个，我们要翻开零后，哥林多后书 Second Corinthians 13:5，十三章五节，哥林多后书13:5，哥林多后书13:5，每个人盼望你们带圣经来，如果没有纸板的，你们手机版也可以，但尽量不要用手机，因为你们一有手机的话呢，可能有 message 什么来的话，你们就分心了。好，我要请因为念英语的，然后因为念中文的，我请就来听听这个 table， 谁是 number one？ 好，来，请你站起来给我们念英语的，好，你们听着他念哈，来，请你大声念。 Examine yourselves to see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ith. Test yourselves. Do you not realize that Christ Jesus is in you? Unless, of course, you fail the test. Thank you. 好来，table number one 是哪里？好，那你来，青青是第一个嘛？好，请你念中文的来。 哥林多后书13:5，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谢谢。清楚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三天的课程，这三天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自我省察，self examination， 这是第一个 1.1， 第二个是 self reflection， 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 第一个是自我省察，第一个是自我反省。请不要看你的左右前后，看自己。这一次不单只要看自己，我要你们看件事情，看什么？看清楚自己。我看清楚我自己，这是我们的祷告。求神，你让我看清楚我自己。如果我还是看不清楚，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保罗这里很清楚教导，这圣经教导，他说你们总要查验，总要省察自己。你看到吗？你们总要自己。他没有说，保罗没有说你们总要查验别人。不是我去查别人，不是牧师来查考你们，去查省察你们，你不是你们省察牧师，自己查验自己有信心没有。那当时刻这句话是在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十三章最后一章，这个是保罗给的警告跟最后的问安，他要结束了。你知道哥林多是什么教会吗？蛮有恩赐的教会，所谓很属灵的教会。那为什么到结尾的时候保罗告诉他们这句话，是警告他们，你们要省察自己，总要省察， examine yourself to see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ith， 你们要总要省察看自己有没有信心，信什么？你们信基督，信什么？一间这么属灵的教会，保罗还要警告他们，你没有看见那个教会的光景，了解他背景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自我省察，牧师这里讲一点，你就认为说，哦，我这玻璃心就碎了，我的心是玻璃做的，我碎了，我不喜欢牧师讲这种话。他认为我没有信耶稣，我信了几十年，我不懂只有信心。我说 up to you， 我要做的只是传讲，这个是你跟神的事情，明白吗？灵魂是你跟神的事情，你跟神的关系。我的工作只是传递神的话，教导，让大家明白真道。因为这种轻信主义不断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布道家，我不方便讲他名字，但是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人很有名，刚刚过世的不久。他一生都忠于传讲，到处布道。 过后他在年老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你们应该知道我讲谁。他说其实每个宗教都一样的，不是说每，他只说每个宗教其实都是一样的。他是布道家，传讲耶稣基督，最后说其实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完蛋，完了，那在传什么？他这一生传什么？ 假 的， 所以要很小心，我们要省察。好，这是第一点，第一个提醒。第二，我可能在当中跟你们分享的事情，可能你们当中，我可能的哈，你们完全没有听过，可能我只听过一点点。对我本身来说，我是在这种受过整十几年的这个装备，我是在这个很严谨的神学院受装备，而且是很严谨很严谨那种，而且我是在那种改革中很严谨的教会来成长，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普遍的，可能对一些福音派的教会来说是很新的。没有听过的东西不要认为这个是错。哦，这个很新，我听了没有听过，牧师在讲什么，这个是新道理啊，我才不要相信。所以第二件事情要提醒说，先不要马上做判断。哦，我没有听过，我没有这样想过，这个是错的，不一定是对的。第一次听过不代表它是错的，证明是说可能你对圣经的认识非常的肤浅，我只能够这样讲。但是我很感恩你们今天来这里学习，我很感恩。第三，我说先不要看，先不要马上判断对与错。第三要怎么样？我讲的是否是符合圣经，合乎圣经教导，还是违背圣经教导？要怎么判断？拿圣经出来判断，这是个提醒。拿圣经出来判断，我所讲的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我讲的是违背圣经教导，请你不要听，你听你得罪神，我双倍得罪神。但是我讲的是圣经的教导，你不听你得罪神。所以我要稍微提醒，第一件自我审查，第二不要马上判断对跟错，你有听过不代表是这个是错的。第三，拿圣经来做判断。好，最后一点哈，给你们一个清单 checklist。 好，我问这个问题，我现在问这个问题，你们打开活页来，这里有一些空页给你们写。好，现在你们就打开这个来最后页学习心得，这个个人学习心得。如果我不让你们现在写的话呢，你们可能就不会写了哈。哦，这页空着是给你们要写你们应该写的东西。好，来写下我的问题 ，Children write down my questions。我先讲英语的。What drove me to attend this class? What drove me to attend this lecture? 我为什么选择来上课？你写下来，我为什么选择来上课？什么答案？你自己写下来，我为什么选择来上课？我为什么要来上课？小朋友们写下你的答案，你写下你自己诚实答案。写过我们真假悔改了哦，要真的要写答案，真的答，不要写虚伪哦。我为什么要来上课？我为什么要来上课？Why am I here today? 那我上次真假悔改，我没有给你们这个的问题，我这些给你们的问题，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请不要浪费自己时间，也不要浪费牧师的时间，也不要白费上帝的恩典，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我来这里，每个人都有很多答案。我可能是教会的同工，我不来没有办法，等下牧师会说，别人会看我很难交代。所以如果站在一个学习的态度的话，我告诉你，这个能够进到脑里，进不到心里。这里上课等着下课，这里下课等着放学。哦，我很坦白，我也是做过学生， 什么原因？哦，我是教会的staff， 我是这里工作人员，我不来不行，因为我是这里的 staff。哦，我是某某某某人某某身份，我不来不行。哦，我在家没事干，我来这里 kill my time， 打发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来这里上课什么，你想过为什么我要上课？为什么？我的动机是，如果我知道我要来学习神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神你要帮助我，我要学习你的话，这个目的是正确的。我要学习 ，I want to learn the word of God， I want to learn， 我要来学。我为什么要来教？好，你们可以问我，为什么我要教？我要让你们认识上帝，我没有其他的用途。我有很多东西要做。我可以不必要开这个课给你们去学习，我所学神给我学的，我就要去分享出来，我不能够保留，因为神会找我，神用我十几年的装备，为什么？为了自己吗？肥己吗？肥己的牧师，上帝一定审问。所以为什么我要教？我要让大家认识，跟我一起认识神，我们一起成长。所以为什么你要来？为什么也来学？我不盼望我来，你们来学的时候，你来这里等着下课，然后过后等着放学，等着三天赶快结束，没有用。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认真来学，因为这个是有关灵魂的事情。好，我先坦白告诉你们，我为了这堂课三个礼拜不能睡觉，三周没有办法睡眠，何苦不求？不能睡就是不能睡。好，我们还没有一个小休之前呢，就是我给你们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挺有趣。但是却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好，有四种人，有四种人。我们这里要讨论什么？我们要讨论好，信耶稣的大义 ，The overview of believing Jesus。好，你们现在可以打到活页去，有个空页给你们，就是在第五页，你们写下来。信耶稣的大义，这个是我们这三天里面的一个骨干。 所以我就写这个。 是，好来。选择题哈 ，A， 我用另外一个颜色哈，你们看得清楚一点。待会等给我一下，等我一下。嗯，信耶稣的大义哦 ，The overview of believing Jesus。OK，A 选择，开关引号，开关引号代表它强调某些东西。这开关引号这个是空的，空的，第一个选择是空的。B。信耶稣，西这个是空，这个是believe， 然后这个是信耶稣。好的。信， 我不知道怎么写在 English。 English， yeah， I'm coming now. All right, the first one is just a blank. The second one is believe Jesus. Third one is Jesus. The fourth one is believe in Jesus。好，世界上有可以看见，大概有空的。第二是信耶稣，第三是信耶稣，耶稣强调 ，B 是信，强调信，第 C 是强调耶稣，第最后一个是强调信耶稣。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很新，可能对大家很新。我整理了这么多阅读了，然后看了反复思想祷告，这个我综合起来，如果你们要研究这方面，可能要一段很长时间。第一个是空的，第二是信耶稣，第三是信耶稣，然后第四是信耶稣。B is believe， 因为这个孩子关系，我要想让我们明白哈。然后第 C 是 Jesus is emphasis， B is emphasis on belief。D is belief in Jesus is the emphasis。好，给你们120秒，两分钟，两个，你们在这一桌子讨论一下，这四种人，感谢讨论。好，来，时间到。好，有些讨论的话，大家可能有精神的哈。来，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三天里面大概要围绕到这个环节里面。第一个，什么都没有。第二，强调性。他不管他耶稣也好，菩萨也好，马祖也好，释迦牟尼也好，他只是强调信。C， 他信，他有信，但是他的对象很对，是耶稣，是耶稣，不是菩萨，不是大波公，不是穆罕默德，不是释迦牟尼，不是毛泽东，不是任何的君王，但是他这个信。怎么信？不知道什么信，所以我们就要讨论这事情。最后，他信耶稣。当然，我们都目标都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是正确的，对吗？ 对的。 好，要怎么样的知道自己是这个信耶稣？这个我们就要讨论。 Oh, I know. 好。我们谈信心、信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不需要了解什么是假的。好，来翻开第四页。请不要看别人答案，也不要跟别人讨论。我现在要你用在三分钟时间，每个人，小孩子我也要看你写了什么。现在来这里学习。好 ，write down whatever you can， 你去想想，什么不是信心 What faith is not? 什么不是信心？有想过什么不是信心？写，把你们答案写下来。好，现在开始。Children, write down, and teenagers, write down what faith is not. If you say you really do not know, make sure you really do not know. What is faith? 信心不是什么，会差别吗？ What faith is not?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应该也是一样。 一样。 什么不是信心？What faith is not?什么不是信心？什么不是信心？你想想。信心不是水果。 星星不是 星星，星星要下课了。好，把答案写下来过后，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好，什么是虚伪的信心？好，我这里会用虚伪，会用假冒。好，英文是 What is hypocritical faith？ 对你就是假的，就是假冒的，就是虚伪的。好，大家想想，你认为，我认为，什么是虚伪的信心？什么是虚伪的信心？要了解什么是真的信心，什么是圣经讲的信心，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虚伪的，什么不是信心，才能够分得清楚。所以我们要讨论这方面。好，现在写下来。什么是虚伪还是假冒的信心 ？What is hypocritical faith？ Hypocritical means 什么意思？ 好来哈，现在你们看，你写的答案在你在第一题我发问的，什么不是信心 ？What faith is not？ 请你接 follow 啊，小白你们跟着，你写的那个答案，你写下来了，过后你再看一看你第二个答案，虚伪的信心，什么是虚伪的信心？你再看一下你写的虚伪信心。现在我要你们做一个功课， 你把你刚才第一个的答案跟第二个答案把它结合起来，给一个总结。你第一个的答案加上你第二个的答案，你跟它连在一起做个总结，你写在下面总结。总结是说，我对不什么不是信心跟虚伪信心相似吗？还是不一样？相似程度到哪里？ Are they similar or they are different? If they are similar, how far they are similar? If they are different, how far they are different? 想一下你该你的答案，这个就是告诉你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要你们为什么？我要你们自我省察。你现在想想，我为什么要你写下来？你要去反省一下，我写下来，我的潜意识跟我的在我的思维里面，我想一下什么不是信心，然后什么是虚伪的信心，这两个加上来过，我要看看我里面的生命在想什么是假的信心，结合起来看看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给总结，Are they different? You just look at these two answers. Are they different or they similar? If they are similar, and how far they are similar? If they are different, how far they are different? Then you can see reflect. I said self reflection. 这个是自我反省。你要 self reflection， 你要看看。我的生命在我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喂，我没有听到。 好，结合了吗？ 嗯。 好，来，我给你们两分钟时间，你们这个桌子里面讨论一下，现在讨论。互相讨论一下。Discuss please, Jackson and Rebecca.你们讨论，来讨论。What is not fair？ 你呢？ 我 的天啊， 我 的天啊，我的天啊， Thank you. 好，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好，来，我在想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你们刚讨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信心，我会没有信心。有没有提到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是虚伪的，或是什么不是信心，就是没有信心。有没有提到有没有提过这种没有信心？没有人提。哦，小朋友他们那里就有提到。哦，其他的没有。好，哎，有一些有提到。好，我给你们今天早一点下课，然后呢，在下课的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去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人，我们是被造物。好，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没有信心？人有没有可能会没有信心？就是说，我要问的问题：人有没有可能，第一，处在有信心的一个程度上，他也可以处在一个没有信心的程度上，有没有可能？有。好，有信心跟没有信心两个都有可能。 Does a man have no faith and does a man have faith? Both are okay. 想好好才来打。现在我们下课。好，想好好这个问题。人有没有可能会有一段的时期，或是在什么种情况是他是没有信心，他不信的？或者有没有可能一种人是常常都有信心，他不可能不信？所以到底这我们人被造物，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本能去信某些事情？ 有， 想好好才答。好，我们现在下课来啊。 Break 不是下课 哦，下课不要回家哈。现在是7:40，我们8点回来好吗？8点回来，好来。 献出来，感谢你的爱，使我们晚上可以在一起。感谢你的带领，使我们上一个十天不已经平安的过来，接下来的十天交付在你的恩主之中。求你在我们中间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主啊，你祝福你自己的仆人及他主妇的体力和能力。你在我们的四围穿上篱笆，保护我们的会场会众，祝福所有你自己的百姓。主，我们谢谢你一下的光阴仰望，交付你的手中，感恩祈祷。 阿门，阿门。谢谢学校姊妹，有请请大家请坐。我们的神牧师，感谢你们下来。 大家还是，大家还有在哈、哦？没有，还没有人离开。 好，主要的目的就是我没有怀疑过大家对神的信心，这不是我的工作，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也不必要知道。我的工作只是要尽责在神面前做我神要我做的工作，盼望通过这个课程能够坚定大家对主的信靠，对主的信心，这主要的目的，让大家知道自己为什么信耶稣。好，来，我们继续来探讨。其实我今天要准备在下课是休息之前要准备的课程都还没有办法讲完，我现在还在引言的第一部分哦，我引言第二部分现在开始讲。我原本今天把第一课讲完，其实我在想可能有点困难的哈，但是我们慢慢学哈。好嘞，刚才我问你们那个问题，人有没有本能有信心？有没有信心的本能？有吗？ 有。 确定？好，我这里讲的人哈，你看了我不是基督徒啊。好，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好，要怎么去解释？要解释一下呢，必须要看。来，请翻开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一章呢，我们必须要去熟悉，因为这第一节、第二节必须要我们要常常去念这第一希伯来书第一章，不是十一章。十一章，好，我就请第二张桌子的来。第二张桌子的，好，第一位来念，第一、第二、第三节，念三节，十一章，第一、二、三，请你们翻开，找着吗？好，来，请哪一位来啊？请建筑弟兄。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属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好，谢谢。来，teenagers, second person read in English, please. Who's the next person? All right, can you turn your face and face the congregation there? Thank you. Hebrews chapter 11 verses 1 through 3. Now faith is 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For by it the people of old received their commendation. By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by the word of God, so that what is seen was not made out of things that are visible. 好，谢谢。好，你们能打开好，来 ，children, 一小白哥。Turn open, right? 那我要你们把这几个重要的词句圈起来。当然，我们会在最终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大家一个解释这个信心的定义，就是希伯来书。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解释，我们还没有看什么不是信心。好，你们看第八节 ，verse eight， 第八节，把一些重要词句圈起来，因为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重复，这是一章有几句那个语句呢，它不断出现。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 ，by faith Abraham obeyed， 因着信。然后看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 ，by faith Abraham， 看见吗？然后再看二十节 ，children circle the word 二十节来，以撒因着信 ，by faith Isaac。然后再看二十一，雅各因着信。By faith, Jacob. 然后再看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 ，By faith, Joseph. 然后再看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 ，By faith, Moses. 再看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好，然后到三十二节。啊，对不起，三十二节没有。然后在三十九，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好，有看到不断出现吗？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好，这些都是就业的神所用过的人。好，我这里给你们一个结论。然后学了这个， 我每一次看经文之后，这作者要提醒我们某一些 事情过后，我们要知道这十一章希伯来书 Hebrew 十一章里面有一个结论，我们先把结论写下来。这个信，信心是一个生活， It's a living style. It's your walk with God. 好，不要认为信心是个宗教的一种的要素。It's not an ingredient in the religious. 这个信心 faith is a living, 是我们的生活，生活。所以这里希伯来书讲的这些伟人，他们怎么过生活，怎么更生活？他们是应该怎么过生活？信心来过生活。好，问题在这里哈，我们要给你，我给你做一个例子。我来了椅子，我要演戏一下。我给你们两个例子，看看你们可以 get the point。好，小孩你们看好哈。好，我一般哈讲到信心的时候，可能你们听过这个例子，这张椅子，我要坐上去的时候，你们一般拿着椅子你们就坐嘛。好，这是生活。因为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坐下去，因为我知道这张椅子可以撑载着我的重量，我知道我安全坐在这椅子上，所以我信，所以我坐上，明白吗？好，那忽然突然间有一张新的椅子，我从来没看过，有可能我坐下去，有可能我拒绝，那我想这个新的椅子从来没有见过，我说我拒绝不坐上去，因为我知道这张椅子不能够撑载我的力量，我是没有信心吗？啊，我的问题是啊，我拒绝不坐上去，因为我知道这张椅子不能够撑载我的力量，我的重量。我有信心，我的信心是我拒绝坐上去，明白吗？清楚吗？不是说我没有信心，搞清楚啊！好，我再给一个例子。那你们要把这些搞清，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很难去谈。然后有没有看过吊桥？好，我要从 A 要踏上这条吊桥到 B 这个终点，这个是起点，这个是终点。好，我站在这里。我在想，我要不要踏上去？我认为，我相信这条吊桥能够让我安全的抵达从 A 到 B， 所以我有这个我想法，然后我踏上去，踏上去就是我信心的行动，明白吗？我信心的行动，明白吗？好，那结果另外一个人，我是认为说这条吊桥。我没有办法踏上去，所以我拒绝踏上去，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安全抵达终点。我是没有信心吗？ 有。 我有信心，我的信心是什么？我拒绝踏上去，因为我担心这条吊桥会塌下来，我会死。总结，每一个人都有信。哦，你看怎么写来？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本能。Every man has ability to have faith. 因为我们每一天过生活，我们都是因着信心过生活。没有一个人没有因着信心过生活的。我只是接受还是拒绝？我拒绝还是接受？明白吗？搞清楚，这个是很重要前提。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相信。然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做出一个判断，有一个行动代表我们信心的回应，清楚吗？清楚。好，问题就来了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本能去相信，所以才会产生虚假的信心。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的本能去相信，把这个相信的本能带到去信耶稣，所以才会产生很多虚伪的信心，清楚吗？一样的，以前我告诉你们，在真假悔改，每一个人能够懊悔吗？能够。每一个人可以悔改吗？可以。所以才会产生假的悔改，因为我把我人能够有的本能的悔改的本能的能力带到去耶稣基督面前，我会有这种的悔改，但是是假的。同样在信心里面，这个更麻烦，因为我这个是我的生活，我每一天活在是因着我的信心。所以刚好给你们看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为什么他们因着信？这些信是神算为是对的，而且有很多圣经例子，我给你们可以看很多。但是因为时间，我要给你们看一些。我们明天早上会讨论一个，不是明天早上，我们明天上课时候之前，我给你们讨论一个个案。我们有个 case study， 我们要研究这个人他的信心问题出现在哪里。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相信，所以才会产生很多虚假的信心，而且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说我是信耶稣还是我是信耶稣， B 跟 C 就很混淆我们，我是处在哪一方面。不要认为我信主很多年我就一定真的相信。这个最难搞的就是这 B 跟 C。 我是信耶稣还是我是信耶稣？我有耶稣，但是我这个信是我自己的。我信是来自神给，但是我的对象是耶稣，但是这个耶稣不是圣经的耶稣，我自己的耶稣。我说这个很严肃的问题，刚才我证明给你们看，人是因着信心过生活。你刚才吃的食物，你怎么知道这食物是干净的？你是因着信，你吃下去，对吗？是，你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啊，有些人他不敢拿，剩下我刚才看了剩下几粒苹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是不敢吃，还是等一下待会吃，很酸。好，我拒绝吃是因为我对这苹果没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拒绝。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信生活，信心。好，来我给你们看，出现问题了哈，请你们翻开，我给你们看两个个案，明天我们看一个，那个另外一个第三个我们要讨论，这个只给你们看过去。好，来看出埃及记，来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一节，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一节，我这也写了哈。Exodus 第三章桌子的第一位，来，请你给我们念。十四三十一，十四章三十一。然后这里我请这里的桌子的，谁是第一位来？ Children, who is number one? Jacob, get ready to read out Exodus 14 verse 31. 好，请你先念来 ，Jacob. Can you please stand up and read for us? Israel saw the great power that the Lord used against the Egyptians. So the people feared the Lord and they believed in Lord and his servant Moses. Thank you, very clear. 好，来，请来第三桌的第一位是谁？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顺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好，来。请你们把几个重要的词圈起来哈，以色列人看见，来把看见圈起来，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看见，然后再把敬畏 ，first circle the word saw, Israel saw, and the second word fear, the people fear 敬畏，第三 believe 幸福，幸福他，幸福他，你再加上你看的这种 这种的、幸福哦，不单只是幸福神，而且幸福他的仆人摩西，看见吗？哦，当时跟这个以色列人大概有多少人？只是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还有许多不同种族的人，还有许多羊群牛群跟他们一同上去。好，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六十万，只是单单男人哈。哦，他们看见，他们敬畏，他们幸福。好，看神怎么说，这个才重要。好，他的结局是什么？有一节经文非常清楚的把以色列人当时刻出埃及过后六十万的人，他的结局写得一清二楚，记载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七十八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我请 Jackson please read up to us Hebrew New Testament Hebrew Chapter 3, 希伯来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这个是作者写下当时刻他们的结局 the end result。十七十八节 ，Can you read out to us, please? And with whom was he provoked for 40 years? Was it not those who sent whose body fell in the wilderness? To whom did he swear that they did not enter the rest, but those who were disobedient? Thank you.好，十七十八，好，来第四张桌子的给我们念来希伯来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是谁念？好，请你念。 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罪、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好，谢谢。此不是像耶和华哈，好，好，十七十八节，这里就反映出旧约当时刻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怎么样？神把他们倒闭在旷野，全都死，六十万，只是单单男人。刚才我给你们看的经文是四章三十一节，看见敬畏幸福。信了吗？信，信为什么会死啊？ 假信， 那肯定是假信，虚伪的信。看见神的奇事、神迹，敬畏耶和华，信服他跟他的仆人 ，the fear him, fear God and his servant Moses. But what was the end result? They all died in the wilderness. 他们全都死，只有剩下谁？ 加勒 跟耶稣亚这两位。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人有本能，既然人有本能能够信，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带着我们人的本能来信，这种是假的信。这种的信，来，你们要把它写下来。这种的信是灭亡的信心 ，perish faith。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三天，我们要讨论它的对比，就是得救的信心 ，saving faith。所以这种是不能得救的信心，这个是灭亡的信心 ，perishing faith。or perishing faith or saving， 我们这谈呢，我们要看的是得救的信心。好，这是第一个个案，还有很多，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来，另外一个。好，准备，我们看 Isaiah 以赛亚书四十八第二节，然后第四节。Isaiah 48 verse 2 and verse 4。好来 teenagers, who's the next person? Can you read out to us two verses, two and four? Can you, okay, yeah, please. When they call themselves after the holy city and say themselves on the God of Israel, the Lord of hosts is his name. Because I know that you are abstain? Yes, abstain. And your neck is an iron sinew, and your forehead is brass. Yes, thank you. 好来，接下来是哪张桌子的？给我们念来第二跟第四节。他们自称， 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们是完整的，你们的颈项是铁的，你们的额是铜的。 好，谢谢，请坐。哇，第二节，圣经怎么讲解他们他们是圣城的人 ，Holy City, made of Holy City。所依靠的不是普通的名号，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神自己亲自说什么？他们是完梗的。第一，他们的颈项是铁的。然后第三，他们的额是铜的，证明这些人是背逆神的人。你看这种信靠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名的以色列人，这种信心是得救的信心，那为什么最后会死会灭亡？因为人有信的本能，因为人能够有信心的本能，所以才会产生很多假的信心，清楚吗？这个就是结论。我再说一遍，因为人能够有信的本能，信心的本能，所以才会产生许多假的信心，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灭亡。我不是信耶稣吗？我为什么会灭亡？这个就是结论。所以如果我问你，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耶稣。好，那我再问，你怎么知道你信耶稣？哦，我信耶稣就信耶稣嘛，怎么说牧师？怎么说？怎么知道信耶稣？你这个人太复杂了。我很简单的，你信耶稣吗？我知道我信耶稣。你怎么信耶稣？啊，别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太复杂问题。信耶稣就信耶稣，没有什么怎么知道信不信耶稣的。你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我常常做礼拜就开始了。我常常到教会去，只是不参加祷告会罢了吗？但是礼拜天我一定去。你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我就说了嘛，我去做礼拜嘛，我在教会有一些帮忙，有些服事。好，当我们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的答案是 work performance， 听得懂清楚吗？就是说我告诉别人，你为什么信耶稣？你怎么知道你信耶稣？哦，我常常去教会，我常常跟别人传福音，我在教会是当执事的，我在长老的，我在教会很忙的，我很热心的。我们就是诉说我们的 work performance， 就是我的工作表现，我的信心是处在于这个工作。你有没有想过，当别人问你你答的时候，你是什么答案？或者是别人说我洗礼了，牧师，我洗礼了的，谁谁谁跟我洗的，我还在约旦河洗呢。 特别是 holy water。你没有人，你没有听过这样的答案，你怎么知道你信耶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这里要问你们几个问题。好，第一个，什么是信耶稣？你们现在自己答，你们打开活页第五页吧，你们写下来。第一个，你必须要理解，我要你们自己把自己里面东西写下来。什么是信耶稣？ What is believing in Jesus? 第二，你如何信耶稣？你如何信耶稣？ How do you believe in Jesus? How?你自己要做作答，你要想象我现在的信心的光景是什么。第三，为什么我要信耶稣？ Why? 为什么我要信耶稣？第四，什么时候开始？ When? 什么时候你信开始信耶稣？你现在继续信耶稣吗？你以后会继续信耶稣吗？什么是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如何信耶稣？什么时候信耶稣？好，现在给你两分钟时间，你们自己写下来。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如何 how， 这个 第一个是 what， 这个没有办法接上去哦。东东这个怎么样？还是有困难吗？ 没有，是你的待机时间设的太短。 哦， 因为如果你三十秒不动的话， 哦这样，好， 哎，那么慢，等会儿。 好，什么是信耶稣？如何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什么时候信耶稣？你现在还在信耶稣吗？然后最后一个，你以后还会继续信耶稣吗？这是讲时间。好，现在开始写了过后的话，你们先写下来。Can you write down, children? What, how, why, and when? 第四个是 when， 小鱼几岁？ 几岁？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是信耶稣？如何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什么时候信耶稣？好，还是给你们三分钟时间，你们两个两个就好了，因为四个的话可能是拖长时间，就左右左右两个两个，大概想一想，谈一谈。OK， 现在开始来，三分钟。 我先说的是，快点，你帮我俩音乐。 好，来，大家整理一下你们刚才所谈的项目。来，我给你们一个小的结论来。我这个要进入，这个讲完了后，我要进入我今天讲完这个时刻，我讲完这个就感觉我的今天结束了哈。好，来一个结论来。当我们刚才在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我自己还是我听别人的，各自在解读什么叫做信耶稣？有没有意识到？有没有意识到？各自在解读自己在讲述什么是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如何信耶稣，什么时候信耶稣，各自在解读 self interpretation of your when I want to believe in Jesus, when did I believe Jesus, what is believing Jesus, how did I believe Jesus, and why did I believe Jesus?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现？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哈。我听他讲的，牧师讲的，哎，对哦，他解读他自己的信心，他信哎。有没有发现？好，我说这个自我审查哈，你看到别人看就成为一面镜子，看看我们自己。所以呢，信心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很多人会有自己的解读。为什么？因为信心是一个生活，每一天我们都就用信心的生活。 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小结，今天跟你们谈的什么不是信心，注意两点。 First， 信心不是你对你的信心有信心叫做信心，那个不是信心。信心不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说有信心所以我有信心，那个不是信心，那个不是圣经信心，那个是自信 self confident， 明白吗？ Get it into your heart， put it into your mind， put it and knew it， 不要给它出来。我要记得我对我的信心有信心，这个叫是信心，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信心，所以为什么会灭亡？Thank you. Echo. 第二个，信心不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现人就要相信，那个是迷信，那个不是信心。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读过书的，我知道信心是放心的，就这么简单，我就这么简单就好了。No， 那圣经耶稣给圣经是什么？神给圣经做什么？For fun， 放在储藏室里面，就是给它积灰尘。信心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仍然就要相信，那个是迷信。 是。 好，先给你们这两点，我把我的引言讲完了，现在8:40了。好，我们要进入第一堂，正式进入第一堂，清楚吗？Children, self-confident and superstitious believing these two are not what the Bible says. Superstitious 就是迷信。你有没有看过基督徒还是迷信的？即便信了耶稣，有吗？我有一个朋友，基督徒来的，因为那时候牧师没有车，我坐他的车，他一上车他就摸着他的十字架才开车，他一定要摸一下。我说为什么？安全呢、啊？ 摸十字架是安全，那么你要祷告是有信心的。你不摸十字架，你要祷告一下，对不对？ 我慢慢谈。我说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三天的课程哦，我盼望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我盼望神借这个课程达到一个目的，把我们里面那些乱七八糟全部抛出来，可以吗？我们要看见这些事情，不然我们以为我们信耶稣，我们真的在信耶稣吗？真的吗？你确定吗？圣经讲的，你看这些人60万，不是6万，不是6个人，不是60人，不是600人，结果什么？死在旷野。我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死在旷野。阿们。不要以为这个是过去的不会发生的事情，谁告诉你的？为什么神要把他记录下来？警告，我们要信什么？你真的是在信我吗？我会给你们看这些经文，所以我盼望这几天做一个什么？这几天要去大扫除，我们这三天要大扫除，还不能够去装饰，还不能够去油漆，都不能做，还不能够去摆设，只能够大扫除，清理一下里面太多乱七八糟，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好。来，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这个第一课。第一课呢，我就想，因为这个是很抽象的东西，所以牧师要给你们做一个功课，所以让你们大概去想一下什么叫做什么不是信心。好，来，你们分下去，一个人拿一张就好了哈，一个人拿一张。好，来，现在我给你们15秒时间。看着这个图画，现在开始看，看了过15秒，必须要盖起来，不能看的。15秒，现在看。 看啥？ 就看这4张图片。不要讨论，各自看各自的哈、哦，不要讨论，各自看各自的。谁没有？ 看了吗？看了哦，好来过了哈，好，现在来两个两个讨论，来讨论讨论这四张图画，四张图片。可以啊，讨论分享啊，好、啊，分享啊，讨论哦，接着讨论。啊，可以啊，盖这盖这，我们讨论，先分享一下，跟其他人分享，你们两个分享，三个分享。可以啊，好，是不是很有趣啊？很有趣吗？好，来，刚才给你们 先一个人看，然后时间也比较短，看的东西，然后跟当你们讨论的时候时间也比较长，有区别吗？ 有。 有。会不会看得比较清楚？ 是。 会不会看得比较详细？你有不有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我没有看见别人看见？ 是。 有没有看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 是。好，那我今天教什么？其实呢，这个是以前我在加拿大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常常教的，因为我是学这方面的，所以呢，而且我自己故意的给你们这种有黑白，你看见黑白吗？然后三个是有两个是有颜色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粒苹果，然后一面镜子，好，每一张图片都是有它的含义。以前我是教这种给那些学生。好了，你看见第一个黑白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你看见什么？第一眼看见的 first impression， first sight， 两个人， 你看见两个人，有没有人看见 was？ 有吗？好，好，有些人看见两个人，你只能看见一个 was， 不同答案哦。OK， 好。 什么是个 was？ 花什么？花瓶啊。was， 好来。他没有 S 在后面。好了，这个下面那个来，下面就是左边下左下角。好看，我给你们这个目的呢是给你们看见说我们只是看见表面，看见后面吗？ 没有， 看不见后面。需要用什么一个方式可以看得见后面？你不需要跑到后面去，有面镜子照着可以看到后面，原来是烂的苹果，但是它在前面是很漂亮，是吗？ 是， 哦，好，还有看见什么吗？ 看见这个 镜子。啊， 还有个镜子。 好嘞，我们看右边的左上角。 哦，右边。 右上角，右边的右上角。对不起，中文乱七八糟。五个人呐、啊。先看见什么？我们是先看见两个大的脸，有吗？ 有。 有没有人一看就看见小的人在里面？ 没有 。先看见那个大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那个 size 怎么说？尺寸吗？尺寸大小有没有关系？ 有 影响我们视力吗？我们的 size 有大跟小有影响。好，颜色有影响到吗？ 有。 那其实我告诉你们哈。这个叫做 morphology， 在我们那时候我学多媒体是 morphology， 它其实这个跟左上面的左右呢其实是同样的，是它只是黑白颜色，然后彩色跟黑白，然后它做 morphology 过后这个 process 它就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图形，其实它 original picture 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让我们问我们是看过哦，这个是被 edited， 就是被改修改过的。然后最下面的那个就是它独立的，它原本就是这样。你看见什么？先看见那个少女，还是看见那个老头子？ 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个人， 九个， 六个， 九个， 也没有看见这个角落有个人头啊？ 有， 在角落， 一个角落 有吗？ 一个， 有啊，好。 哪个角落呀？ 哪一个角落呀？ 这是 right hand, top of right hand。 是九个。 小孩算了，六大人。 七个人一条狗。 是狗还是猪啊？ 我也这么想。 有些人认为是狗，会不会认为是猫还是猪？好。 哪里有 鸟？ 有人说是狐狸。 狐狸，小只的狐狸。 尾巴很粗。 两个人。 好了啊，来，为什么要看哦？为什么要看？我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不是上多媒体课，也不是上这个屏幕管理怎么设计哦。以前我是学这个人类电脑互动。好，我给你们这个呢，我忘了，你知道吗？我因为那时我常教，我不知道我自己存去哪里了，拼命找回来。好，来给你们看件事情。第一课，虚伪的信心，假冒的信心，信心。信心不是信心不是眼见为实 ，seeing is not equal to believing。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其实是眼见为实过生活，不是凭信心过生活。我要解释，信心不是眼见为实 ，seeing faith is not seeing is not equal to believing。信心不是眼见为实，是你看见的是实在的。所以刚才你们看见很多东西是吗？你一个人看的时候，跟两个人看的时候，三个人看的时候，去讨论的时候，去想的时候，时间长短、颜彩色跟黑白都有它的不同的答案出来，有看见吗？好，哪一个是最准确的？很难说。如果我没有告诉你们这个右上角的其实是从左上角那里演变过来的，你们也不知道。好，人问题一，人能够凭眼见信耶稣吗？人能够凭眼见 可以 信耶稣？ 借着所造之物， 人可以凭眼见信耶稣吗？我看见耶稣。好，这个回到来，很多人有这个问题。牧师，我不能够相信主，只要给我眼睛看见主，我一定相信。有听过吗？常常听见吗？是，爸爸，我不能够信耶稣，除非我看见耶稣，我一定相信。为什么？因为人有相信的本能，所以他要看见，他才可以相信。圣经怎么教导？好，为什么人不能够凭眼见信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人为什么不能够凭眼见信耶稣？我看到了吗？我看不能看吗？我看到耶稣，我一定信，我信得很真。只要我看见耶稣，我一定信得很真的。而且我会奉献自己给耶稣，全然为主，焚烧我自己 ，offer my sacrifice to the Lord。为什么人不能够凭眼见信耶稣？刚才我给你们这张纸，你们学到什么？来，把连接起来 ，connect。眼见的什么不一定是事实 的所在。 It's not the reality。 我们所看见的 not the reality 是表象，是本质。 所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真还有呢，所看见的 有没有还是自我解读？有吗？还是自我解读，看见吗？所以 where is the standard？ 哪里是标准？圣经的标准还是自己标准？ 自己的。 自己的标准，我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我的经验，我累积这些经验，我丰富的人生，我判断能力，这些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看见这么多，我不认为那应该就是小猪，那就是小狐狸。因为我常常跟小猪在一起。 小猪佩奇。 所以我的人生经验，我所看的累积起来，我有这个知识。人所看见的真的是一清二楚吗？ No。 即便是一清二楚，也未必，我要给这个字 accurate， 准确。即便我看见是一清二楚，我看见耶稣是一清二楚的，也未必是 accurate。 为什么？你怎么分辨？我给你们想一下、哦、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半、哦、是不是每一个看见耶稣人都信耶稣？ 有，他们都离开了。 有吗？ 没有。 耶稣基督他的12个门徒，是不是每一个门徒这么全心爱主？ 家里人犹大好。 有没有人出卖他？ 有。 好，人不能够凭眼见信耶稣，这个从我们自己观点，我们看现在我们从人神造我们这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讨论，我们人看，我们凭什么看？肉眼，我们的 physical eye， 我们凭肉眼看。好，人的眼睛我们叫人眼。好，有一些动物他们叫 compound eyes，叫做复眼。什么动物有复眼？鸟，还有蝴蝶，它们的眼睛长在哪里？两旁的 两侧， 不是像我们人的视野是这样，他们是这样，他们看得比较广，也看得比较广阔，因为他们是这样的视野。所以猫头鹰这么，为什么老鹰这么准确？猫头鹰它本身在晚上它的复眼是很厉害的，它对光是很 sensitive。 然后老鹰呢，它是很 sharp 的，因为他们研究过来，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的，是我读了一些报告，因为要准备。所以的动物，这些动物复眼我们叫 compound eyes， 它们本身是多了人类的眼睛细胞三倍，就是 3000 times of all this cells，他们有三倍的能力，所以他们看得比较准确。 好， 三倍就是3000 pints， 3000倍是吗 ？OK， 三千， 中文。好，这一方面的话呢，你看哈、哦，我在看的时候，我在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研究这方面的，所以我在想说，我就一个感恩，我说感谢上帝，我不像鸟，而是我不像猫头鹰还是老鹰了，因为我会很累。因为我想，那他们其实是研究，我们会很累，我们看得很累。神造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视野是这样的，不是像他们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跟中国人比。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凭眼见？因为我们人 有限。 对、wow. ，That is what I want to say。神造我们，我们的视野是有限。Our vision is limited。 好，根据他们研究，一般正常人只能够看，差不多将近 10 miles， 10 miles 是10公里吗？ 英里。 英里啊 ，miles 是10英里啊，英里。好，他说如果是在一个很 clear 没有怎么一个情况，一个很 clear weather， 我们可以看将近20到30都可以，但是一般正常人是10个 miles。好，看到人这方面有限。这个还是次要，而美神造我们是人已经有限，主要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但是我们要看见经文。来，现在来，2 Corinthians， 这经文很有名了哈，5:7。2 Corinthians 5:7来。有关刚才我提的那个3倍 three times， 它那个是指那个 pixel，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解释。 像素 啊， 像素。 OK， 像素 three times more pixels， human 不是animals have three times more pixels than human eyes。 yes， high definition HDMI。 OK， 好，来 2 Corinthians 5:7，到谁念了哈，来。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谢谢你。好，来，现在是到 Rebecca 这里来，你念来，中文的来给你念，《哥林多后书》5:7。很短的一些经文。有吗？可以吗？ 哦，也是5:7，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谢谢你。好，注意来，英语的哈 ，we walk。因为我们行事，这个行事翻译的其实呢，跟它原文还是有点差别。英语翻译成 we walk， 那个 we walk， 行事，不知道怎么样，不能写了。哦，这个形式，这个 we walk， 这个是指向什么？这个指向基督徒的生活。每一次听到提到是说 walk with God， 有没有听过英语 walk with God， walking with God？ 好，记得每一次圣经如果讲某某人与神同行，它其实这个形式其实是与神同行的意思，因为它是 we walk。好，这个 we walk walking with God 的意思是两个记起来，第一。他只是他跟神的关系。每一次圣经提到说挪亚与神同行，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说第一指向层面是他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然后第二呢，他指向呢他的生活，他的生活，他24小时活在神的面前，他是跟神在一起的。 叫做与神同行，这两点。第一点是他跟神的关系，第二点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跟神在一起的，这叫 be walk。所以这里的哥林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我们跟神关系，跟我们的生活呢，基督徒的生活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其实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人为什么不能够凭眼见为实？因为我们人有限。这第一点，我们的视力，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视野有限。第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凭着信心与神同行，所以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做事情。每一天的生活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你看见没有看见。好，我这里要提一件事情哦，你没有注意到，如果你听过一些人的见证分享，他告诉你，我在梦里梦见耶稣，我看见耶稣，我在做梦的时候我梦见耶稣，耶稣跟我讲话，我看见了主。那我在异象当中我看见耶稣一道光，我很感动。然后我本身呢，在某某一个场合，我不单只看见，我听见耶稣跟我讲话，像闪电一样。你听过这见证吗？啊，没有啊， 有 多的不得了了。好，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看见，但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神会随便显现给人看吗？ 吓死！ 显现问这个问题，神会不会随便显现给个人看？ 不会。 你看圣经里面有谁真的是能够面对面看见主啊？看到背后人吓得魂不附身的。好，这些人看见主的人，你先看的哈，这些看见主的人在梦里看见，在哪里看见的？好，我曾经有一个姊妹哦，她跟我分享，她那时在洗礼，刚好她要洗礼，她在海边洗礼，牧师跟她洗礼，结果她到她的时候，因为很多人洗礼嘛，所以她是排队。当牧师要跟他洗礼的时候呢，他看见海里面都是灵魂在喊叫，哇哦！那牧师就为他祝福，上帝会大大的使用你，你洗礼过后，上帝会大大的差遣你出去，你会成为一个宣教士，抢救很多灵魂，因为你在洗礼那一刻，你看见很多灵魂在海里面全部在喊叫，上帝会大大的使用你，完蛋。过了两三年，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一个组内的弟兄姊妹，我跟师母都认识他。几年过后，他告诉我，告诉师母，我跟我男朋友同居。哦，好，我说你心里面有责备，圣灵责备吗？没有，我们没有干那些事情，我们只是同居罢了。恭喜你，你现在不是要做宣教士吗？哦，没有了，我只是这样看见，挺好的。很多人有这种糊里糊涂，这种的看见。一个人如果真的看见上帝，你看看保罗的生命，你看见保罗的生命，什么生命？我要看，你求神给我看见，我想不要这样祷告。第一，如果我们不会分辨，你知道这个是邪灵还是圣灵，你知道吗？我们连分辨都不会分辨。我问你们哈，我有个感动，这个感动我会知道这个是圣灵的感动还是邪灵的感动还是我自己的感动，我会分吗？我分都不能够分，我要去看。魔鬼就是很喜欢给我们这些假象，看看我们的，刚才我讲说这个是生活，生活我怎么过生活，我看见主我还继续的享受最深福乐，这种叫做基督徒，这种叫做信耶稣，信耶稣。我也听过一个人讲，我那时候呢，我差不多要信主，但是还没有决定。我突然间看见有道光从 我的窗的门口照进来，我吓死了，我还记得那一幕。然后我就看他观察他的生命，要来不来教会，我很软弱，牧师，我很软弱的。但是他一清二楚记得他看过神，看过神，每一天这样过生活。那个是什么神？我不知道是什么神。要小心，如果不会分辨，看也不要看，不要去看。魔鬼给我们看了一次，他知道你要再看，他会给你更多更多来看，给你每一天都有的看。我们每一天可以追着像连续剧韩剧一样每天看个不停，这个是事实。要小心，我们怎么过生活？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再 讲多另外一个，这是第一点。第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凭眼见？讲完这个我就结束。神是个灵，来，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4, Verse 24。好，到哪一桌上桌子了？要念，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24:24， 神 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好，注意，神是灵，解释，所以有个结论，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圣经有没有讲神是灵，所以敬拜他要用眼睛来敬拜？有吗？要凭眼见来敬拜他，有吗？不能。神是灵，神是灵，神是灵， God is spirit， 我们可以看得见吗？肉眼可以看得见吗？好，所以如果我非要看见上帝我才能够相信上帝，我告诉你他不会相信，即便给他看见他也不会相信，即使他相信，那个信心也是假的，因为他已经违背了圣经原则。神会做这种事情，出尔反尔。我这里说了，我给你看看，看了后你不信，看见会不会信？要很小心。可能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神真的是给他看见。但是如果一个看见上帝的人，你要看他的生活，他不是是不是一个痛恨罪的人，还是他不断继续享受罪中之乐？要想一下，他是爱神的还是恨罪的，还是他爱罪也不爱神？我们不知道。好，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了哈。明天我会继续谈这个属灵的危机，这个凭眼见属灵的危机，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耶稣基督怎么跟多马讲他的看见，然后我们会回到去今天的手册里面给你们看的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我明天会给你们探讨这个个案，所以你们明天把这个讲义带过来，因为要讲这些其他可能要上到十点半，所以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才是我第一课要讲完，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下明天会继续谈这几样事情，会把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给他看一下，所以你们明天继续把这个讲义带过来，可以吗？好，来，为了让大家能够我们这时我们用五分钟时间吧，我们两个我们彼此做祷告，彼此祷告，两个祷告，然后为这今天所学习的先来分享一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个得着或者两个得着，先彼此间祷告，来，现在开始，来。 Spirit. 好了，可以祷告了啊，祷告了啊，来。 I'm sorry. 好，来，我们要做个总结，来做个总结。来 ，children， please， be silent for a while。好，来，赶快，赶快，我们做个总结，我们就做结束祷告，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哈。好，我们如果是翻开第十页手册的第十页，那里有一个结论 conclusion。好，第一，信心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本身，虽然我们有能力去相信，我们有这样的本能。Man has ability to believe and trust, but the faith in God is not come from man. 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不能够来自我们自己，不能就是不能，这个要记得。基督徒的信心，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这个信心是来自神给的。第二，因为人 有信心的本能，所以才会产生不正确而是假冒虚伪的信心，这个要承认。所以我就要提醒我自己，我是信什么？因为人有信心的本能，才会产生许多假冒虚伪这种信心，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好，第三，不要追求梦里的耶稣，不要追求意象里面的耶稣，不要追求异梦，或是这一方面神迹奇事突然间发生这些事情，你觉得这个是让你信心增加的，这些都是会很迷惑人的。我们要追求是耶稣，不是追求这些。Pursue Christ, not all the miracles. 追求基督不是追求这些，不是追求异梦、异象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们不知道来自哪里的。不要认为看了这些信心增加，我告诉你不是信心增加，这也是毒，如果不是来自神。好，我明天会再稍微解释，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危机。为什么人会渴望去追求这种？为什么人渴望追求这种？为什么人渴望追求要看异梦，要看异象，要追求这种灵界的东西？为什么人渴望？因为人有一种要去找证据，使我的信心有把握。啊，这个就是人的问题。这属灵的危机，因为人要找证据，以致人能够使他信心有把握。好，这几点，这个综合你们这几点，你们把它记下来。好，应用，来一个应用，只有一个应用。这个应用的话呢，就一句话，但是很难做得到。话说回来哈。我们不能够凭眼见，我们要凭信心。所以呢，牧师说，我们不要看，我们要信。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们一定要看，如果不看，一定亮红灯，就是看圣经。所以你们记得，什么都不要凭眼见，但是我们一样事情一定要看，就是一定要看圣经。如果不看圣经，我们一定灵性亮了红灯。好，看圣经应用。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明天我们继续谈下半部，然后我们进入第二堂课。今天你看见我这里跟你们谈的是有关人的理性。我们今天是注重人的理性，明天会注重人的情感 emotion， 今天是理性。好，来请王董你带领来给一个人做结束祷告了。 好，我们一起，我们就坐在这儿，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同心。 啊，我们坐下就可以，没关系，我们一起读经。 我们坐 下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你不断的赐福这间教会，让我们有耳可听，让我们有道可听，我们感谢你。多少次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我们真的是没有分辨的能力，主啊，感谢你借用真假信心，真假信心真伪辨这堂课程，让我们赐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明白，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凭借着信心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靠着眼见。因为今天借着牧师的教导，我们也知道眼见的东西都是 superficial 表面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唯有借着主的道。求神继续的赐福我们，加给牧师体力灵力啊！今天也大家也非常辛苦，特别为这些小孩子们啊，长者感恩，他们真的是愿意顺服你的教导，这么长时间啊，一直在认真的听，也赐福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盼望我们明天我们继续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走天路。我们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回家的脚中，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 谢谢大家。大家临走之前，把自己的桌子上面的这个垃圾也清理一下，扔到我们后面有一个垃圾袋。好，谢谢大家。 桌牌就放在这里， 然后明天晚上。